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我们的闲聊很认真。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胶囊咖啡屋，我是 Jeff， 我是 Eve， 来自巴黎傻娃。 那今天我们要说到，就是这段时间哈、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这段时间天天在下雨， 对， 这周一夜又回到了解放前。你看我们两个人的衣服，它像是秋天或者是春天的感觉，我依然还在夏天，保留着夏天的一点点残余的这种特征。 所以就是说有可能这个星期有很多还有比较有意思的新闻，但是真的是被天气这个事情完全盖过了。就是我觉得很 跟老外一样嘛，两个人见面就开始聊天 聊天气， 没什么可说的的时候就开始聊天气。 但是你让我、 真的觉得不尴尬哈。 但是你知道让我觉得非常非常不爽的是，就是在隔离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是艳阳高照 啊。对啊， 对吧？ 对。 然后呢现在解封了， 想出门的时候哎 开始下雨， 老天开始下雨。 对， 这其实特别符合我这个宅男的这种想法哈、就反正我也不想出门，然后现在还有天气作为这个借口，就可以不出门。 对啊，有的时候可能我这个心里比较阴暗吧，我就会推开窗户看一下楼下那些人，你知道吗？就那种虽然他们说都是法语哈，但是那个气氛，我觉得跟北京的鬼街真的很接近，就是大街上都是人，然后他们就特别特别喧哗喧闹，然后外面一下雨，我在看这些人是不是都搬进去了？ 对啊，也 是不是有人被淋到了？ 那当然啊，很狼狈啊，对吗？ 因为昨天那个雨来的特别特别突然， 并且现在你知道，就是到22号之前，从6月2号到22号之前，那巴黎这边不能进屋啊，只能坐在路边啊。 对啊， 所以一下雨，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就是把之前在外面的桌子搬到咖啡厅里面去。 对，这也叫不可抗力吧。 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昨天我觉得那个雨下特别特别突然，然后我特地就看了一下那些人是不是。 妈呀，我又点错了。为什么？ 这典型的就是这幸灾乐祸呀。因为我昨天那个雨下特别特别突然嘛，所以我就很想看一下那些人是不是被淋到了。然后我推开窗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很多人非常狼狈的把自己的盘子啊碗啊叉子啊什么的那些的在往屋里搬。 对啊，等会儿你刚才还说我幸灾乐祸，那你这是干什么？ 我也没有。 为什么要看别人在下雨的时候往里搬的那种感觉？ 我就看一下嘛，因为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被淋到了雨。 求 Jeff 的心理的阴暗面积。 我还没有说完，后来呢，我就看到就是他们在往里搬，不是很狼狈嘛、这个时候呢，老板也发现就是太阳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并没有及时的把那个棚子给伸出来，就是遮阳棚 或者是 遮 雨 棚、可能因为就是之前会很晒，但是大家又觉得有机会晒太阳不错，可是下雨难道不能再淋着呀？但是那个棚子呢，我才发现它是电动的，它不是手动的，所以它不能控制速度，然后那个棚子就感觉它在慢慢的往前伸，可是人还是在半拉伸在外面被淋着雨。 你看遮阳棚或者遮雨棚，所以特别应景，所以我今天戴一帽子。 但是昨天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时候，就是有那么两个小时是就天气 还不错，就是有阳光，但是大部分时候对是这种状态，但大部分时候就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就是巴黎的天气真的是一言难尽，就上个星期还挺热的，这个星期突然就变得很冷，甚至变到了这个冬天的节奏。关键是跟现在大家心情不一样啊，就是大家都可以出去玩了， 欢呼雀跃想出门， 结果他来一个这种情况，关键这确实不可 抗力。但你提这个真的是有好消息啊，就是6月15号的时候，欧盟内部的国家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边境可以慢慢的打开了、然后到7月1号的时候，欧盟跟境外国家之间的这个边境也会有步骤的部分的开放了，这是一个好消息、特别是对于有一颗雀跃的跃跃欲试心的这种朋友，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对啊，哪怕就只能在欧洲境内旅游，这也是不错了啊。 这对于很多人是一种奢望，好不好？不是哪怕， 因为毕竟已经隔离这么长时间。 对啊，我真的还是做了功课的，尽管我记不住啊，我看看就是到底都有哪些国家。 嗯 你看欧洲各国决定开放边境的时间，5月22号是塞尔维亚，6月1号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6月3号意大利。 利6月15号比利时、瑞士、德国、荷兰、克罗地亚，6月中旬到7月1号是葡萄牙，那7月1号是西班牙和希腊。 嗯，也就是说就是往南边这些城市可能相对来说，南边这些国家可能相对来说开放的时间稍微晚那么一些些。 是的， 但是有一些国家， 我觉得它是跟各个国家不同的状况有关系、啊、 对对对， 那像先期像意大利、像西班牙，那可能都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 对啊，你说的这些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但是它也到7月份的时候就会重新开放了。 是的， 可是我们也注意到，比如说在奥地利，即便你在七月份之后去奥地利的话，也是要隔离14天。 是的， 它依然会执行比较严格的这种隔离的政策。 是的， 但是已经不错了，有这么多国家可以去玩。 每个国家有它自己不一样的状况嘛。奥地利它是率先解封的国家，但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就像你提到的，为什么这一次它就是变到队伍的最末端？不愿意提前的去开放边境。 这我必须得说，我去过奥地利，我不觉得那儿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虽然有多瑙河，但是 欢迎拍砖啊，我没有去过，所以我没有发言权。 对，我之前去过， 说一说 我之前去过。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在奥地利，可能在维也纳最著名的旅游景点金色大厅，很无聊，从外面看基本上就 这是属于名声在外的。 对，但是像他你真正看的话觉得也 这么说吧，如果说有一天时间的话， 我觉得够了。我当时在待两天，我觉得第二天让我非常非常无聊。因为美泉宫的话，就深不隆宫，你其实只有半天的时间就可以玩完。如果你去过凡尔赛宫的话，我觉得深不隆宫其实就不用去了。如果不是西西公主那个故事的话，我真的就没有任何兴趣。我特地看了一下奥地利那边的那个多瑙河，它跟匈牙利比就哎呀 布达佩斯， 算了吧，布达佩斯的那个多瑙河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所以如果你去过法国的凡尔赛宫，又去过布达佩斯，那我觉得奥地利这个景点就是你可以往后放放，不是说就不用去了哈，你可以再往后放一放。 其实可以考证一下，为什么奥地利或者说维也纳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好像就是非去不可的一个地方。 对，因为我觉得有两件事情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第一就是金色大厅，每年的新年音乐会，对吧？然后呢，而且我觉得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很多的音乐家会标榜自己说曾经在那开过这个音乐会哈。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 其实那个是给钱就能去。 对，其实就是一个说实话，他如果是不是那种很热门的那个时段， 俗了，谈钱就俗了， 谈钱就俗了。但是确实是，如果不是很热门的时段的话，你就是基本上有人开玩笑，我这个话有点过，但是呢，也并不是说没有道理，就是说有点快。沦落为这个一些这个比如说大家民间组织的卡拉 OK 厅， 想去镀金啊，感觉好像去了一个音乐的很神圣的殿堂。 对对对，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 但是其实真正的殿堂都是有门槛的。 对对 对 什么是真正的殿堂，这个是很重要哈。然后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西西公主的故事，可能大家会比较感兴趣啊，然后就会觉得美泉宫一定要去看一看。但是美泉宫其实真的是它是模仿这个 凡尔 赛宫，对，在建、 嗯、 所以它的规模是没有那个大的。当然你去看看精致的小宫殿也不错哈，但是总来说我觉得奥地利没有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就是说如果没有来过欧洲，那我觉得奥地利一定不要作为首选。 对， 可以这么说，是吧？ 对 比如说你来过很多次欧洲，去过了很多那些不得不去不得不打卡的地方，然后你要二游三游四游，或者说再深度的去了解，或者说你就是想把欧洲的所有的版图都走遍，哦，那你这个地方肯定是不可以不去的。 就是如果你打卡的心态的话，那当然就可以考虑了啊。这是我个人的意价之言，但是你还得去过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其实我们想说一下，就是因为我跟 Eve 在欧洲其实玩过，真的是不少国家， 有一些国家吧，低调低调， 低调一点，低调一点。对对对，也有一些国家哈，比如说我们一起去过，像我真的得把它写下来，因为比较多，比如说葡萄牙，有荷兰、德国、匈牙利、马德里、丹麦，还有一个 匈牙利、马德里、丹麦。 对，匈牙利，还西班牙、丹麦，对， 好吧， 布达佩斯嘛，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是我们相当于打卡去的，就是瑞典。 哦，对， 那因为太近了， 马尔默， 对，就是离哥本哈根实在太近了，所以它 火车40分钟车程， 哦，哪有40分钟，往返40分钟，就20分钟就到了，因为太快了，太近了啊，然后包括我自己去过的城市，可能去过的国家，可能Eve之前没有去过，但是我有机会去了，比如说捷克啊、希腊啊， 捷克我也去过 啊，捷克对对对，就是我们分开去的啊，我们分开去的，对，捷克，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去过的，像希腊和奥地利，就是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国家，包括我跟Eve在这边留学，然后我们有机会能去的这些欧洲的国家，就很不巧， 都是在这个非常不适合旅游的季节去的。 所以知道为什么一开始聊天气吧，也是有原因的。 对，就是本来你想的是慢慢天气好了，然后可以再去看一看这些城市的另外一个面向，结果呢天气又变得这么糟糕。所以 真的你可能去了很多国家以后，你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天不好的话完蛋，再好的景色，我指的是室外哈，室外的这种景致、再好的景致你可能都没有兴趣再继续玩下去了，真的很糟糕，影响人的心情。 对， 但是如果说真的太阳公公一出来的话，哇，完全不一样，好像是两个世界。 是，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意大利，可能很多人来欧洲一定要玩一个法国一个意大利嘛，意大利也确实它有很多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背景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这种你要游览城市和游览古迹的这种国家，我觉得最怕的就是遇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天气不好，那你真的就是会影响你的行程和心情，对吧？第二就是碰到那个百年或者千年一遇的大修，那基本上这就玩完了。你比如说像我们去，对吧？意大利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喷泉洗浴池，我去第一次去的时候天气倒是很好，旅游也是旅游的季节，结果赶上大修，你说这怎么办呢？第二次去的时候呢倒是修好了，可是呢又不是那个旅游的季节了，所以就经常会碰到就这种事情。 但你换个角度想的话，有遗憾你就留下念想了吗？ 对，还想再去。 念念不忘就必有回响嘛。 对，所以希望等天气好的时候再去一下啊。 意大利真的，你要说意大利，我觉得我也是强推啊，如果到欧洲这边来玩的话，我也是强推。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觉得到意大利会不会比如说小偷比较多呀，因为这个在国内好多 tip 上也会提醒啊，说啊你要保护好自己的就是随身携带的物品啊，贵重物品不要外露啊等等等等。但是真的我觉得瑕不掩瑜。我其实是想说什么，我觉得意大利就是如果说你单说你要去看欧洲的国家，或者说看这边的文化，看跟国内不一样的文化的话，无论你选哪个国家都 OK 的。但是在意大利那边给我最深刻印象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历史和现实是完美的融合在一块的。 对对对， 对吧？ 对， 对， 就是它依然是现在活的生活，所以它才会有灵魂，对吧？就像五花肉你缺了蒜就没有灵魂一样，对吧？它有现在活色生香的生活在里头，所以这个历史它不单单是历史，它也是现在的生活，这一点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你无论在意大利的任何一个城市，对吧，可能走过一个转角，哇，这块就是一个文物，就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年的文物，对吧？ 但是可能对于当地的人 就这样摆在街头， 他就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为这 是 他的生活。 是的呀，是的呀，这是融入了他祖祖辈辈的生活里头的这样的一个元素，他不觉得奇怪，对吧？所以你真的要好好去探讨一下我们的文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景点吧，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你要把它圈起来，然后你要去收费，然后你说啊，大家去那儿拍照是吧？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是这种状况吗？还是说我每天每时每刻可能都会经过，我不经意的一抬头可能发现这个就是一个历史，我就走进了历史，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比如说 所以我在罗马，对吧，还没有进到什么斗兽场，还没有进到这那地方，就在路边看到的那样的一片废墟，你真的会流泪。 就是因为对，说到罗马这个城市哈、因为它是意大利的首都，但是它跟可能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它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就巴黎它也有它繁华的地方，包括北京啊上海这样大都市，它都是有这种大的很繁华的这种区域。但是对于罗马来说的话，它就没有高楼大厦，因为它有太多的名胜古迹，它没有办法。那它为了能够保护这些上千年的这些名胜古迹，它就只能让渡一下它城市的这个规划发展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感人的。 对啊，你到底要留住什么，对吧？到底什么才是你真正的金饭碗？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如果你走在罗马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街道有点破，但是一转角呢你会发现一个可能就是3000多年的这种历史的古迹，或者已经是一个废墟，觉得还是挺感动的。因为要保留它是不容易的， 就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会有哈，就是在生活中是不是能够常遇到，就是本来周围非常非常喧嚣，但是你突然一下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致以后，你觉得你的世界就安静下来了。 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真的需要去用心体会的感受。 对啊，但是你在 反正我在意大利旅游的时候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周围很喧嚣对吧，因为它都在闹市区啊，这些景色都在闹市区，并且都是基本上你可能城市与城市的转场之间，就像刚才 Jeff 说的，需要你开车，需要租车，这样比较方便啊。但是如果说你到一个城市，你去玩它的所谓的景点，你去走街串巷的时候，那就是步行，都是步行可达的距离对吧，然后你在一个所谓的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之间，你可能无意当中又遇到了一个就像转角遇到爱的这种感觉一样对吧，突然让你怦然心动的这种感觉，你真的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对啊，我觉得 你想去跟他对话，但是你真的你又觉得怕打扰他。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能找到这么一个城市啊，包括在法国我也是就是很希望能找到这样一个城市，就是我不用做任何的交通工具，就直接漫步就可以去游览这个城市。 巴黎 我觉得巴黎真的说实话 舍我其谁，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舍我大巴黎其谁， 可能我是觉得可能是我太懒了现在，因为巴黎它是一个就是 No, 不是你是我 就是巴黎它是一个特别特别集中的城市，就是你说巴黎在欧洲绝对算是大城市了，可是它真正的面积呢也就是10公里画了一个半径，也就是这样。 对， 所以 就是你知道什么叫大，真正的大就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或者说有容乃大对不对，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包容的存在。那巴黎这儿你可能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人都能在这儿找到自己一个特别自在的， 反正就是 待着或者说相处的方式。 我觉得如果你来巴黎旅游的话，你可能会看到你之前没有看到过的场景，比如说在这个大都市你会看到很多人在这，比如说流浪汉啊，也有那种就是很优雅的老太太，她其实就是下楼买个菜，她会化的很浓的妆啊，她有她垃圾满天飞的地方，但是她也有打扮的非常非常华丽的这个地点，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多面向的一个城市。那我刚才说我变懒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巴黎如果你放在北京的话，2公里3公里或者是1.5公里这样的距离你不会觉得特别远，或者是你比如说租一个公共自行车你也就骑到 骑过， 对，都不是事儿。但在巴黎呢，因为它太集中了，地铁线路也非常发达，我可能500米就是一站地铁，哪怕1.5公里我都懒得走了，现在就是我是人是变懒了，所以我就又追求那种比巴黎还要小的城市，我觉得巴黎都小了是吗我就想比巴黎还要再小的城市那种可以漫步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比如像罗马我觉得还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大都市，但是可以漫步，但在巴黎的话可能我在这儿因为住了所以我就 我觉得是概念不一样，就是不 也不是概念吧，就是心态会可能多少会有些不一样，在这边因为你已经住下来了对吧，你是这边的住户，是这儿的居民， 居民，对对 对吧，你到意大利，你到罗马，尽管说离法国可能也就1个小时、2个小时的这种飞机的距离， 对，对，很近， 对吧？ 近， 好像在国内也就是从一个省转移到另外一个省的这种感觉。但是你毕竟你去那儿，你是去旅游的，你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你在这儿可能一睁眼一脑门子官司，每天也有柴米油盐， 对对， 对吧？ 对对， 也有很多的事儿，对吧？有学业，有压力，各种。但是你在那儿的话你是全身心放松下来，这就是休闲的概念，这就是在旅游， 所以 心态不一样啊， 所以对，就还取决于心态嘛，倒不是说城市的面积哈，但是我觉得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就想探索一下，比如说我经常住的这个巴黎那跟我在北京感觉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我想看看比如说周围它有什么样的这种有意思的地方，比如上周我就想尝试一下，我就看看周围的这些，因为你知道在巴黎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巴黎是法兰西岛这个大区的首府，那在出了巴黎之外呢，它就是不同的小的城市了，可能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巴黎的这个是面积相当于二环里的这个区别吧，那到 北京的 二环、那到三环的时候它就又周围又布一圈这种小城市，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个特点，我想知道在最远的地方，法兰西岛最远的地方是哪个城市，因为我们之前比如做 RERB 线的时候我们最远的就会去到北边，经常会去的就是那个华西市，它实际上是戴高乐机场在那边，那是最北端，那最南端是什么呢，然后我就坐着地铁，坐着这个 RER 这个城际铁路，它会穿过巴黎然后到郊区，我一直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在40分钟，其实在北京这40分钟距离也不算太远，但是对于法国来说的话就是已经很远了。 那我原来在家我要是开车的话稍微堵一点40分钟可能都到不了单位。 对啊，所以但是你看在这边他就觉得这是很远的距离了， 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真的是另外一个城市，叫圣雷米的那个小城市，然后我一下车就会看到那个农场，还有奶牛，还有一个小教堂很漂亮，然后有很多人都去那儿去散步，然后登上山顶有一个马德琳教堂，不是那个巴黎市区的马德琳教堂，他那个教堂已经就基本上毁坏是个废墟，但是现在因为